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59集。 他杀了我娘，我一定会去找他报仇。说来说去，你推断的结论还是他引我去杀了他。 夏侯练道， 所以他一定还有别的目的。 沈觉眼梢瞥向夏侯练，慢慢道， 你杀了世心之后发生了什么？ 夏侯练沉默了很久，说道， 我离开了邪兰， 活下来了。 他一直很奇怪，他为何能够活下来。他知道或许是世心在决战之前给他喝的茶有猫腻，可他不愿回忆，也不愿深究。世心在他心里必须是个十恶不赦、六亲不认的混蛋，只有这样他才能问心无愧地要他的命。 你说所有人都骗了我，还有谁？ 夏侯练低声问。 你师父， 沈觉说道， 他是这出戏里最重要的角儿。夏侯练，你没发现吗？你的每一步都顺着他的引诱，杀世心，去栖霞山，哪样不是他告诉你的？ 沈觉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下世心、秋叶和断酒的人名，将世心和秋叶圈起来说道， 依我看这两人才是一伙的。 夏侯练凝视桌上的名字，天热，茶水干得快，秋叶的名字已经没了，世心还剩下一个点儿。过往的记忆仿佛一团乱麻，纷纷扰扰，纠缠不清。他脑子里一会儿是世心那张枯瘦的脸颊，一会儿是秋叶垂死的叮嘱。茄兰山寺夜如雨下，漫山秋声，遍野苍茫。离开茄兰，改头换面。夏侯练沙哑地开口， 世心和师父要我离开茄兰，杀了世心，茄兰内乱，无暇顾我。师父指路栖霞山，我改头换面，茄兰永远都找不到我。 他缄默片刻，桌上烛火跃动，光与影在他脸上斑驳交错。他低头笑了笑，说道， 少爷，你是说世心这个老秃驴对我还存着骨肉之情吗？费那么大劲儿杀我娘，唱大戏，就是为了让我离开茄兰？ 我不知道。 沈觉扶着额头， 不过看这情形，要离开茄兰确实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 夏侯练没作声。 有一个人很关键。 沈觉把断酒的名字重新写出来，最后那一笔拉得极长，像冷厉的刀锋。桌面上秋叶和世心的水迹已经干了，只能看见一点点的淡痕。断酒的名字屹立其外，浓墨重彩。沈觉说道， 寻你那几年，我慢慢往茄兰埋伏我的人，你们茄兰山寺门槛太高，只有无父无母的小孩才能进去，我只能把人埋伏在各处行义妓院。然而你离开茄兰的第三个月，他们全都失踪了。我收到的最后一个消息是，断酒代掌住持，总领内务，杀伐果断，众人拒之。 茄兰进行了清洗？ 不止，各处暗窟都消失得干干净净。那之后茄兰销声匿迹，仿佛平白从尘世里被抹掉了。我分派人手搜寻各地的无名尸体，令仵作检查他们身上是否有七月半，没有，一句也没有。 他揉了揉眉心，说道， 世心那场戏不只是做给你看，还是做给断酒看。这个断酒不可小觑，至少他是个能令你们住持忌惮的人物。 听你这话头， 伽蓝难不成还在？可七月半每年发作一次，世心没了，他们的药从哪儿来？难不成世心早就预先把药方给了断九？ 夏侯炼说道。沈觉在罗汉榻上坐下来，抬眼瞅外头天色，看着像是已到子时了。这两日都没睡好，现下有些撑不住似的。沈觉手肘搁在两边膝盖上，手掌捧着额头，闭眼说道： 夏侯炼，你知道七月半是怎么做出来的吗？ 夏侯炼瞧他迷迷瞪瞪的模样，说道： 不知道。你是不是困了？要不明儿再说。 不要，要说就一气儿说完，免得你云里雾里拎不明白。 沈觉强打起精神，说道： 七月半的原料是一种叫蜘蛛花的玩意儿，这花长在苗疆，服了能让人昏昏欲睡，下了迷药似的。以前有行脚大夫用它来医治不寐症。此花不可久服，也不可大量服用，容易上瘾，上瘾了就得年年用，不用就贪了。你在黑面佛里寻摸到的那盆花，十有八九就是蜘蛛花。 然后呢？ 夏侯炼问。 至七月半，要先把蜘蛛花和在一起捣碎，捣成花泥，兑水熬，再加点别的什么料，搓成丸子，风干晾晒，差不多就成了。一锅蜘蛛花二十余朵吧，差不多能做五六粒七月半。 伽蓝上下千余人，每人一粒七月半，起码得几千朵蜘蛛花。山里我最熟悉，根本没有见过这花的影子，可世心那儿只有一本。 夏侯炼喃喃道，忽地抬起眼来。 他不是在制毒，而是在解毒。 差不离儿了。 沈觉道。 这事儿蹊跷得很。七月半竟连你们住持都没有解药。解药还得自己吭哧吭哧炼制，偷摸给你服下。只有一个解释。 伽蓝主人，并非伽蓝住持。 夏侯炼接话道。 那么真的伽蓝主人在哪儿？ 昏昏烛影中，两人抬眼对视，同时说道。 朔北。 伽蓝先代埋骨朔北，不是因为刺杀，而是因为叛乱。伽蓝从来不在住持的掌控之中，连住持也只是背后之人的提线木偶。夏侯炼觉得迷雾重重，他生在伽蓝，长在伽蓝，却从未真正了解这个地方。他像一座屹立于世外的一座鬼城，每个刺客都是悠悠的鬼魂，面目模糊。世心费尽心机，用尽心机，就是为了送他出伽蓝吗？他觉得不可思议，难以置信。 只是猜测罢了，你也不必深想。 沈觉闭了眼睛，靠着银枕，喃喃道： 还有很多疑点拎不清楚，段九到底是何许人也，安的是什么心？他似乎要造反，可最后又重整伽蓝，先带八部同往朔北，你这带却又所知甚少，这是为何？但是消息毕竟太少，没法细究。就这么着吧，总之伽蓝的事还没完，他们迟早会回来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